第三节。 好啊，第三节咧，我哋又讲下美国同俄罗斯咧，又有啲嘢去比较下， 啲新嘢比较。 系啊，嗱，我哋上集就讲咗啦，其实佢哋两个军舰比较嘛，系嘛，光荣级同个神盾舰系咪啊？ 系啊， 其实咧两个都好 J 嘅。好啦，咁咧我哋咧今次咧就讲下咧俄罗斯咧有个防空系统咧叫海鸽系统啊。 系。 咁啲海鸽系统咧，大家睇张相咧，咁你觉得系咪好过瘾？即系你有架车啦， 系 咪咁啊八个辘啦？ 系。 咁呢个车咧，你见到佢咧就一支尖插出嚟噶嘛？ 系。 咁其实呢咩嚟嘅呢嗱你发觉佢呢见唔到呢有两支黑色嘅嘢。 好似系咪机炮嚟嘅。 机炮嚟嘅冇错。机炮。咁呢啲机炮呢我哋叫做逼近系统啊。即 係 好短嘅。好近嘅。即係讲緊呢其实系可能一公里。 打两三公里内嘅。 两三公里内嘅啫。或者可以成一公里嘅啫。因为速度太快。咁啊每分钟好多发啦500发到啦嗰啲。唔系500发 ,5000 发唔好意思啊。咁啊好快嘅。咁另外呢如果你见到呢隔离嗰啲呢细啲就可以射啲嘅飞弹啦。短程啲啦，另外你見到 天鵝色嗰啲啊， 係啦，另外咧刺針色啦，另外咧你見到咧黃色圓形嗰個咧就個雷達嚟㗎啦， 雷達啦， 跟住你見到咧後面咧有一個方形嗰個咧， 都係雷達嚟嘅， 都係雷達嚟嘅，咁咧最緊要就係呢啲架係一架車嚟嘅，可以走路嘅 ，OK， 咁咧所以成件事咧就超方便嘅。 好， 咁我哋講下咧呢個俄羅斯咧就佢宣布咗咧佢依家咧有叫做海鴿 S1 啊。咁咧就啱啱宣布嘅啫，一月尾嗰阵时宣布。佢话咧呢个嘅滥用型，即系咧系滥造型啊，唔知佢咁讲，就话咧佢研发已经完成。呢件嘢劲到点咧？中低空嘅威胁全部可以解决，包括咩咧？例如你嗰啲攻击机啦、低飞啦、直升机啦、无人机啦、你嗰啲咩战斧巡航导弹啦、或者反舰飞弹啦， 咁嘅系嘅， 全部搞掂。将呢嚿嘢摆上舰只度， 又得，又摆车度仲有得， 摆车又得，但系摆舰只又得，咁咧，所以咧呢嘅嘢咧就叫做 SA-22， 头先我哋讲过嘅，系啦，即系 SA-22。咁咧嗰阵时咧问世嘅时候咧，就当然未咁劲啦，例如话个雷达同个沉标咧都冇咁劲嘅，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劲咗好多嘅。头先讲过有个机炮啦，系咪？即系每分钟射得劲啦，咁啊有效射程。喂，佢原来咧佢有效射程咧，有时你睇翻资料咧，佢话10-20啦，咁我哋梗系唔信啦。你咪预最多5公里咯， 机炮咁多， 因为你其实好快啊，即系我当你射到咁远，你人哋个速度快嘛，其实你应变嘅速度好短， 系啊， 系啦，咁咧所以咧基本上咧就如果用过呢个嘢咧，就中短距离咧就射几好嘅，咁咧另外咧如果呢嚿嘢用中短之后，有冇啲比较中程可以防空咧？ 或者飞弹啊？ 有嘅，即系我哋成日讲飞毛腿嗰啲咧，得唔得？咁咧就3倍音速。咁有效射程呢就由4公里至30公里。咁我哋呢啲叫做中等啦。好啦，跟住有啲远啲㗎喇。远啲呢就大家都識㗎啦，就叫 S-400。咁 S-400 呢人如其名啦，弹如其名就真係有400公里嗰个嘅射程。同埋呢主要系咩呢，就个征收范围。个征收范围大家估系几多呢，就400啦。 400。 但呢俄罗斯人呢就话自己600嘅。 喂。 即系佢话自己600。咁我唔知啦，得大陆知嘅啫，依家，因为得大陆有啫嘛。 哦， 除咗俄罗斯人之外，好啦，咁咧就用 S-400 嚟处理啲远嘢，咁咧成个有4支飞弹，个射速系7倍音速。 哦， 咁你就谂咯，7倍音速咧，依家有冇嘢可以即系拦截或者挡咧？其实好少嘅，好少好少。咁咧个射程有几远咧？250至400公里。 哦， 嗱呢个咧我哋咧讲开咧，系咪大陆咧将 S-400 大家知唔知摆边啊？摆喺首都，摆喺上海， 上海， 同埋摆喺福建， 哦， 咁你就谂福建对台湾啦， 系啊， 咁咧大陆不停讲呢个系防御， 防御系， 就唔系射力，嗱，其实我有信噶，其实点解咧？因为台湾真系好多飞弹噶， 系， 台湾啲飞弹咧系仅次以色列嘅啫， 系， 系好多嘅，好密噶， 即系对住， 嗱，我哋讲密度，讲密度， 即系对住福建， 数量可能大陆多啲， 哦， 但系你个密度高，因为你台湾好细咗， 哦， 好多飞弹噶。咁咧，基本上咧，啲人就话：，哇，你咁多飞弹，如果你咧攞直升机过嚟打我哋，你死梗啦！咁但系其实唔会攞直升机打你噶嘛， 系啊，梗系唔会啦。 suppose 梗系攞晒啲嘢射到你噶，个岛烂晒， 系啊， 跟住就再出嗰啲咩 J-20 啦， 系啊， 就炸埋啲雷达啦， 系啊， 要出歼16再炸你啦， 系啊， 跟住嗰啲咩11、10再嚟搞你啦。搞晒先出， 再 佢哋嘅阿伯奇噶嘛， 再从1700-1800出埋嚟， 系啊，1700-1600都出埋嚟， 千六出埋嚟， 因为佢哋无人机嚟噶嘛。咁嗱，讲翻正经啦，咁咧就理论上啊 ，suppose 如果你用埋 S-400就好劲啦，咁即系话咧，佢低空就有个海鸽啦，中就有飞毛腿啦，再高啲嘅话咧就用呢个 S-400啦，跟住你冇发觉咧，咦，其实你成件事咧好似好合理嘅。无论你低中高佢都齐噶嘛，咁但系点解好似觉得美国呢，嗱，美国你数嚟数去系咩？美国数嚟数去咪就爱国者咯， 哦， 点数都系爱国者噶咋？ 标准三，标准三， 标三啦， 标三 系啦呢啲啦， 咁你发觉咧，佢射嚟水都系咁嘅，主要系对付啲高空目标咯。即系你话你见我嗰只，咁点解咧？嗱，有人咁讲，嗱个原因咧系因为美国其实系要攻击为主嘅， 系， 即系你永远你冇可能打到佢啊，佢打你就得，你打唔到佢。同埋咧，佢唔使发展呢啲嘢嘅，佢只要咧喺你外围，你想喐咧，我就喺你外围搞点啊，你得噶啦。你都埋唔到我身嘅， 系 咪？咁所以咧，佢全部都系用战机、轰炸机搞掂你噶啦。我唔使会，我冇可能俾你逼近到我个 或者船舰上面个海麻雀咯。 系啦，你冇可能打到我本土嘅。所以呢个咧就所以个做法调转。咁调翻转啦，俄罗斯就因为咧，你美军咧咁多嘢喺前面咧，我一定要做足晒防御系统。咁所以咧有啲人话咧，俄罗斯一定系劲过美国嘅。如果喺呢个防守方面。因为咧，美国咧就以攻为守嘅。 哦，呢个针对性啫，都系。 系啦，咁所以咧就会咁啦。依家大陆咧就仿制咗呢个 S 三百噶嘛。 系。 即系话佢有啲嘅嘢咧，就仿制咗嘅咧，就嚟好多红旗系统啊。 系。 咁我哋叫红旗咧，系啦，咁咧就好多红旗廿二、十六啊、九啊咁样啦，十啊好多。咁所以咧就即系中美俄咧，其实三个地方咧，其实佢对于呢个反呢个嘅导弹系统咧，其实都做咗好多嘢嘅。好，咁咧我哋咧下一章咧，咁我哋咧就讲到去咧。德国嘅豹二战车，咁啊豹二战车大家知啦，即系全世界嚟讲出名嘅有英国嗰架啦， 系 系嘛 ，Alex 讲开 挑战者， 挑战者系嘛， 系啊， 都威嘅豹二， 豹二 系威嘅，美国嗰个 M 1 A 2系嘛， 系啊 M 1啦， 啊都系好嘢嚟噶嘛， 系啊，但系美国 M 1咧， 系 实战经验系最多嘅。 系 最多个选位都最高啦，因为即系真系 我哋打多嘛，你真系坚打嘛。 咁你第二咧就挑战者啦，挑战者喺沙漠上面嗰个性能都几好嘅。 系 系啦，咁但系豹二咧，其实好少实战过，其实冇乜实战经验嘅，即系特别咁耐嚟讲，只系个 spec 劲嘅啫，即系个规格劲嘅啫。咁、 哦、 实战咧，其实就真系好少人可以。领教到嘅， 喂，但系佢个名好响喎，真系。 咁啊，呢个龙虎炮啊，系咪？龙虎炮啊，德国战车系咪？即系冇龙啫， 好睇 系啦， 好睇 系啦， 但系好贵。 德国有龙色嘅，不过就唔系嗰只龙吓，唔系战车，系第二样嘢。 系 啦， 但系就好贵贵啊嘛， 好贵嘅。咁啊，最少实战经验嘅主战车咧，讲紧应该系德国嘅豹二啊。如果系即系未计日本，未计韩国嗰啲啦吓。 系 咁样咧。见到这个话这个报道都会有些奇怪，我应该应该这个豹二 A4 是最新呢，应该不是的。 不是啊，应该 A6 是吧， 豹二 A7 都就是出的老师。 A7 都出了吧 ?A7 都出的了。 因为呢其实 A4 有点旧的 了。A4 很旧的 了。有点旧了。因为呢如果呢你看回呢现在欧洲的国家。 A5 A6 的。 即是好多呢依家讲緊呢係买緊 A5 A6 㗎啦。 A5 A6 㗎啦。 即是例如可能西班牙嗰啲呢讲緊。 其实 upgrade 上去㗎嘛。即是我原本卖俾佢 A4 嘅。 系， 跟住之后，过多十年八年，我哋原厂出配件可以 upgrade， 你考虑下，考虑下咁样，你又俾嚿钱，跟住咧我就送啲件俾你。 咁咪即系土耳其莫彩？ 佢冇 upgrade 到，或者唔俾你咧？ 啊，啱呢、這个就 系 今日讲个 point 啦。 卖俾你咧，系咪？好似 MP5 卖俾香港政府咧，系咪先？ 喂，有段股嘅喎， 系 嗰段股点解咧卖 A4 咧？就系、是、因为咧嗰阵时德国咧，其实就即系都赚钱啦，都要。 系啊。 咁但系咧就卖俾土耳其，其实佢系心大心细。因为佢知道咧，土耳其咧买嚟咧就系要杀一个人，就叫做库尔德。 系啊， 但其实咧德国就唔想咁嘅。 系啊， 咁咧就人道主义比较好，即系你谂下嗰啲难民嗰收啦，何况你要杀人系咪？梗系唔想啦。咁同佢讲嗱，我俾车你都得，但你一定唔准攞嚟对付咧某啲人，例如库尔德人，因为佢哋无辜嘅。 系， 好啦，咁咧但系土耳其咧原本都系嘅，原本咧就攞嚟守住 ISIS 嗰班。 系， 但系咧就算 ISIS 嗰啲人咧都炸到佢嘅。即系佢都会有好多架车咧，都俾嗰啲 ISIS 咧，听讲有十架咧就俾佢摧毁咗，五架就击毁，即系五架叫弹咗啦，两架就俾地雷炸到弹咗，一个就俾火箭炮打烂咗，哇！你咁样加加埋埋十几廿部咯，咁所以咧，其实就系咪土耳其唔识用啊？ 我觉得土耳其唔识用嘢， 系嘛？ 同埋嗰个规格啲地方咧，都好难会坦克嘅， 系。 因为坦克咧，而家坦克咧，你两种用途嘅啫， 系 一就系、是支援步兵。 系， 即系步兵唔够火力啦。喂，嗰栋楼收埋好多人，但系我肥唔到佢。 系， 咁啊 call 坦克打电话 扫嘅， 咁啊瞄准目标，砰嘅成栋楼冧咗，咁用嘅。一系咧就系、是、装甲战争，我十步八步扫墙， 系 扫晒佢，将你嘅地方夷为平地。咁但系喺呢啲地方系两个都做唔到。 哦，明白。 即系佢又唔识用，佢又唔够多， 系 即系食个可十几廿步一齐掹出嚟嘅话咧。 死一两部，但系就人哋就全部冚包散啦。 系啦， 哦， 咁啊，佢量都用唔到，话数量够多， 可能个战术又唔好， 识用系啦， 系啦，战术唔好。喂，但系咧，有人话咧，佢有个战术弱点啊， 系 就话咧，佢嗰个弹药储存区咧，佢就比较容易殉爆啊。 咁殉爆又唔够俄仔嘢殉爆劲啦，系咪？ 系 俄罗斯啲殉，俄罗斯嗰啲炮弹时候旧式嗰啲又挂喺个炮塔度啊嘛，一穿就。 哇，咁咪仲快？ 系啊， 系咯，个炮塔， 你炮二都有个隔弹仓，有个全部摆晒喺个车尾度。 系， 咁如果佢你捞弹嘅时候，佢要活门嘅，即系捞弹要自己闩埋道门噶。 嗯， 系啊。 哦，咁因为咧嗱，头先咧少少补充啦，头先 Alex 咧讲到咧炮二其实已经出咗 A 六啦，成 啊 A 五就七 A 七都出啦吧？ 出噶啦，好似。 因为咧原来咧试过咧阿富汗咧战场上面咧原来试过咧炮二咧即系濑过嘢嘅。咁但系原来咧，当时咧，因为丹麦用嗰个叫炮二咧，系 A 五嚟噶。 系。 咁咧嗰阵时咧，有啲炸弹炸咧就简单啲啦，土制啲啦。 系。 冇事。 系。 完全冇事。 A 四块。 即系起码炸唔穿，冇事。但可能咧甩链回嘅。 系。 咁但系咧，如果你话 A 六嗰啲嘢就仲劲啲添。 系。 咁咧就可以有抗地雷嘅。 系。 防护装置或者系会 detect 到啦。 嗱，简单嚟讲 ，A 四嗰块嗰个炮塔个甲咧， 系 就系直嘅。 系。 即系平嘅。 咦，咁 但系个 A 六话 A 五或者 A 六咧，佢就已经系即系已经有斜夹、 斜夹 尖啲嘅，真系系。咁炮弹就射，即系打落就 射啲力 嘅， 弹走有机会。 弹走啦，系。 系。 咁啊 ，A 四嘅嗰个比较差啲啦，其实可能都系如果你要喂俾钱揞钱出嚟买 A 五， 要啦，要啦，咁样钱依家一定要啦。同埋咧，听讲咧，土耳其其实系想 upgrade 噶，但系咧德国咧已经唔俾佢，因为咧。讲过啊，你唔可以攞炮二嚟打库尔德人。你依家咧咁样违，即系嗰啲叫咩私约 啊？即系违反呢个使用原则。 系啦，咁所以咧好嬲，所以就唔俾， 唔再俾 upgrade， 唔俾 upgrade。系啦，咁咧就所以咧呢单嘢咧土耳其啦，土耳其咧系有雄心嘅，真系喺中东入面系嘛？即系咪话你话咩个帝国啊？ 鄂图曼帝国啊？ 复兴系嘛？ 复兴啊？ 系啦，可能就条 呢个苏丹中嘅苏丹要再起来啊？ 条路就难行啲啦，应该。好啦，咁另外咧，我哋讲到一个叫短柄斧啊，一个智慧炸弹。嗱，呢个智慧炸弹咧，我想讲咧，旧年2017年嘅时候咧，其实喺某一啲航展入面咧，已经见过啦，我已经见过啦。 有几聪明啊？ 系啦，呢个聪明炸弹咧，讲咩咧？就嗱，就唔好睇少呢个咁嘅炸弹咧，你睇个样咧，就好似好 Q 咁，系咪啊？ 系咪古惑？细细支咁，好似古惑的枪咁啊！ 古惑的枪系嘛？佢咧，其实咧，旧年咧，杜拜航展出过噶啦，我都见过啊呢个嘢。咁嗰时候望都觉得，咦，都几得意啊，短短地、细细地咁样啦。嗱，佢咧威力咧系几劲嘅，同埋咧最紧要就系咧，佢嗰个误差咧3米内 系 好劲。咁变咗咧呢个咧，基本上咧一个空中载具，即系例如咧你攞一架咧战机载住佢，唔使大嘅，小型就得噶啦。因为呢只嘢咧，其实咧系可以用无人机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无人机孭住咁样射咧，都得噶。所以系相当劲噶。咁佢仲有咩呢？就有 GPS 导引啦，半自动雷达啦，可以用雷射导引、红外线导引，即系乜嘢都得。 系， 所以个命中率 即系类似近似咧呢个地狱火咯，其实 似， 不过就冇动力嘅， 系 斋跌落去， 系斋跌落去。 哦， 但系佢平喎，系啊，但系佢因为平啊嘛，所以其实佢有少少似 JDM 嗰啲。 讲几钱啊？即系 JDM 嘅 update 版啦 ，upgrade 版 系，唔系仲要平版？ 平版仲平过 JDM。 平应该系平嗱，佢冇具体讲几平，但系平，同埋够轻。 因为如果地狱火，地狱火都要成6万蚊美金一支喎。 系啊，但系呢个咧只系得2.7公斤，哇，系平轻过你半到煲啊，随时。 哦，系， 真系咪讲笑啊？但系个效果咧系有227公斤。 哇！ 嗱，2.7公斤可以做到227公斤，即系比佢重量多100倍。 即系啲炸药都系更加强啲嘅， 强大同埋有效。系啦，咁所以咧呢样嘢咧，欧盟好中意。 呢个系咪取代 JDM 咧？ 哇，我谂呢个咧嚟紧咧，欧洲啲厂中意啊，唔系 ，sorry， 欧洲啲国家中意，唔使成日买你美国货咧又贵。 佢原厂喺边度做噶？ 呢间啊，呢间咧就要睇翻啦，呢间睇翻啦，呢间咧轨道科学公司叫做系啦，咁呢个咧可能啲比较新型啲嘅公司啦，呢、这个。 系啦， 咁咧就好得意啊！咁呢个研发商啊，即系呢啲其实高科技嘢，佢未必系传统嘅军火商嚟嘅。 哦， 咁一啲比较新型嘅炸弹啦，咁咧就呢个炸弹如果掂咗咧，我想讲，其实咧成件事咧都会系对欧洲嚟讲啦，好受欢迎，因为个平， 系啊， 系啊，好啦，咁啊讲开平咯，咁我哋咧又要讲下咧英国咧，英国咧就因为贪平， 咁嚟緊呢就要做一樣嘢，就要將呢16架嘅雙座位嘅颱風戰機退役。咁點解有咁嘅做法呢？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呢，我哋上年咪講過奧地利呢嚟緊呢就會除役一啲嘅颱風戰機。 係囉。 係咪記得？咁呢就點解要除役呢？因為佢維護唔到啊，太貴。 太貴啊。 係啊，呢部嘢呢其實維護成本呢都唔係比陣風呢平好多㗎咋。咁都貴貴地嘅。咁 同埋。係 啊，同埋最緊要就係咩呢？其實呢退役之後呢就攞嚟拆骨啊。就呢个惨咯，即系佢主要系攞嚟做备用零件啊。 哦， 咁所以咧就如果我嗱，因为佢双座位嘅 做零件机 系啦，双座位其实双座位大家估到做咩啦？其实训练啫嘛， 训练系 咁咪不如少啲训练咯，留翻啲单座位啲嘢真系去 紧要啦， 打仗嘅， 反正都用紧呢、這个准备买呢个 F 三五啊，系咪？ 可能佢就系谂住悭翻啲钱咧嚟紧养 F 三十五啊， 系咯。 系啊，咁所以冇办法。其实咧，一个国家咧，如果你将你所有嘅成本咧就压喺呢啲地方，系咪真系好事？ 呢个符合佢脱欧嘅政策。 系喎，又咩谂到？嗱、啊，我连欧洲自己都唔用， 系欧洲都唔用，系咪？ 咩 Eurofighter？ 我唔用， 我而家唔系欧洲嗰部分， 我脱欧， 系啊，脱 欧系嘛？好，我哋呢一节嚟到呢度先。